怎么做？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复次善男子，请转法轮者。所有尽佛界虚空及十方三世一切佛者，极微尘中一一个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广大佛刹。嗱，呢段经文咧就系话，属于咧系请转法轮缘，就系请佛咧用一切嘅善知识、菩萨啊、罗汉啊，系转法轮。道众生唔单系一处一转佛一个善知识啊，所有尽佛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国土，将碎为微尘啊！一一个有不可识破常多嘅佛微尘数广大嘅佛国土，我一一佛刹中，念念有不可识破识破集极微尘数一切诸佛性等境界，嗱咁在一切。国土之中咧，念念啊，每一个心念里边都有不可说、不可说说出咁多嘅佛世界极微尘数，一粒微尘就一尊佛，咁啊一切诸佛咧就好多好多噶啦。嗱，呢啲就属于呢个《法缘经》咧，系广大嘅境界。咁啊，每一种情况咧。都是數目不可說，不可說是多到呢如微塵咁樣，都係表示佛菩薩嗰啲心願呢係嚟得廣大嘅成等正覺。嗱咁既然成為佛啦，就係成就呢係最平等真正嘅覺悟，究竟成佛。嗱咁呢個成字呢，在我哋一般嚟講啊，就是有呢個生成，有呢個習成，有呢個造成，有呢個現成嘅。嗱，咁第一就生成，我哋每一個人，包括畜生啊，凡係胎生嘅咧，都係由父母嘅地方生出嚟嘅。一個人如此，個人都係一樣，嗰啲凡係胎生嘅動物都係一樣。咁既然係生成嘅咧，有生就一定係有滅，呢個係不變嘅定律嚟噶。咁從古到今啊，你話有邊一種動物唔死嘅、唔走嘅？所以有生就一定係有滅。嗱，咁啊，第二就係造成，好似一間屋，原先就冇一塊屋地嘅啫，家有需要起一間屋。当然这间屋啊，唔论几坚固，起得点样嘅结实，都系随着呢个时间咧，日晒雨淋，风吹雨打咧，咁啊呢个时间过去啊，呢间屋咧就会残旧。嗱，咁啊残旧都不能残旧啦， 當然佢都會壞，都會冧噶啦。所以咧，最多係時間長啲嘅啫。所以造成咧有成，地亦都係有壞嘅。嗱，咁啊，第三就係集成，集成咧就好似呢個社團。有集會，又或者我哋家咧，咁啊本來咧就唔係日日有集會嘅，嗱咁啊間時咧我哋係講經啦，咁種種因素聚會啦，積集而成啦，咪成為咗個講經個法會啦，或者係拜忏法會，或者係念佛嘅法會，呢啲係集成，係集合多人咧成就一個法會。咁呢啲咁樣嘅集成咧，咁啊有集就一定有散噶噃。你又冇得做乜嘢法會咧，唔可以中日做啊嘛。有呢個時間上或者朝九到下晝四五點鐘咧，應該都做完噶啦。咁所以呢啲凡係集成有集就一定係有散。嗱，第四咧就現成，嗱現成咧即係都不假造作嘅。是現現成成，是人人都有份，個個都不無的，就是說我們的佛性，我們的佛性呢，就是一切眾生都是現成，是佛說的，我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這幾句話呢，就應該出自《花嚴經》，讀於哪一品呢，我們有得上你了，應該是法蓮經裡面說的。那麼現成，既然是現現成成，人人本具，個個都有的，那應該我們個個的成分呢，為什麼我們家中的六道輪迴不能夠成分呢？這就關乎我們的業障了，我們的業障太重，就牽纏住我哋咧呢、這個法身。你睇，雖然係現現成成，可是咧業障牽纏，咁咪不能顯現咯。亦等於我常常講嘅譬如，咁呢個玻璃窗本嚟有陽光嘅，你牙片咪喺個黑布啊擋住佢，咁嗰啲陽光就冇法子射入嚟啦，就變咗咧變咗塊黑布咧係障住咗啦。嗱，咁啊，十方諸佛及呢個等覺大菩薩咧，當然咧，佢就究竟經過多生多世嘅修行，將嗰啲黑暗嘅無明煩惱啊，通通都破除。咁啊，黑暗煩惱破除，我哋呢個智慧個光輝啊，就等於顯露出嚟。嗱，咁啊，智慧光輝顯露，就可以照破呢個煩惱，照破呢個業障，係破除呢個生死。咁我哋本來現現成成，俾佢得黑暗煩惱障住呢個法身，你睇個佛性咧，就得以顯露出來，咁就究竟成佛啦。所以呢個成等正果咧，就係講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多到咧，好似微塵咁多嘅，無論咧幾多都好，但係咧佢始終都係啊，由修行斷黑暗煩惱業障，以及呢個生死個痛苦啊，先至可以咧成就真正平等、真正覺悟，人人都有份嘅呢個真如佛性。呢、这個一真佛界，所以話成等正覺，即係話十方三世啦，一切諸佛由修行得到咧係成佛。佢一切菩薩就所共為繞啊！嗱，咁啊成佛之後咧，佢去到邊個地方，都有好多眾生咧係圍繞住佢親近佢嘅。始終單是舉出菩薩，菩薩呢就比較呢程度高好多，佢就自道就兼道人，就符合呢佛出世嘅本願，所以就舉出菩薩。其實呢除咗菩薩之外呀，仲有好多聖文弟子，仲有好多國王大臣長者居士 凡係信佛嘅都常常親近佛，常常都係圍繞住佛。咁為乜事啊？主要呢就親近佛，主要呢就係請佛呢係轉法律，說法呢係度眾生，度我哋。加個海回海的聚會呢咁多，大海呢大家都知㗎喇，真係廣大都冇邊㗎。好似呢一切海水聚會，你睇唔到佢呢個邊㗎，圍繞啲就圍繞住佛，就表示啦吓。咁佛啦，每一尊佛都好多好多人都圍繞住佢，主要就係請佢呢就是轉法律度眾生。咁轉法律嘅意思呢，其實佛講經說法就是有大乘、有小乘、有三乘、也有五乘。咁個中嘅分別呢，大乘就一定呢發心廣大，要自度邊度人，而且兩種利益之中呢，仲首先利益眾生呢為前提，呢啲係菩薩境界，係大乘境界啊。嗱，咁小乘境界呢，佢就只係度人，咪只係自度，佢就絕對唔會有呢個心量啊去度眾生嘅，咁咪小乘。亦都有權就有實，權就權口方便，實呢就是真實，就是開示呢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人人修行都可以成佛。在佛一代時教講經之中呢，最初成道就說《花嚴經》，這一部《花嚴經》呢當然就是大乘佛法，是一加一的大乘佛法，就是將佛一生修持所證的境界，所謂重重無盡，和盤托出為一切的大菩薩而說的。所以一般的福德所說，那個整部佛法就是歸納於向這個《花嚴經》。整部《花嚴經》的光明就是集在於這個普賢菩薩行願品。行願品最重要的光明呢，就是這十大願。我們如果依這十大願去修行去行持，將來就究竟成佛。所以這十大願呢，就是一切願中之王。佛雖然呢將佢所有經過修行心得和盤托出啦，可是呢啲境界太過高深啦，除咗嗰啲菩薩之外呀，咁一般嗰啲小乘嘅人呢，雖然佢在座都坐埋一堆圍繞住佛聽佛嘅開示，但係呢佢聽唔懂啦，就好似乜呢，係魚眼就魚龍，好似個人呢個耳仔聾咗，聽唔到嘢呀，又好似個口呢啞咗呀，你想講都講唔出呀。就係譬如呢佛呢種境界《花嚴經》嘅理論呀，太過深奧，太過微妙，不可思議。咁所以佛就係咁嘅情況之下呢，就引呢個大身事然呢個小身，不得不已呢就講個權口方便法啦。其中就說，首先就說四可行啦。四可行講完之後，咁就講呢個方等部，之後就講呢個波野部，最後發花涅盤，就說啦，一切眾生啊都有佛性嘅，你只係喺三寶面前曾經念過一句佛，或者讚歎過一句佛，或者即使拜過一拜佛，或者呢是供養過一次三寶， 以此小小的善根呢，将来都究竟的成佛，佛都为你受记，那就叫做失法了。那在四摩含开始引这个大身，由花严经说这个四摩含就是这个拳口方便法，就是不得已，即是你的程度太浅了，太深了，你不懂呢，就先跟你讲的浅的。那么浅之中呢，虽然大乘都是讲因果，那个因果都很深奥的。那么四摩含小乘法呢，他讲的因果呢，亦都有浅有深，例如四谛法，那么知苦断集无灭修道，这些就比较深一点了。但我们平时做人啊，明白这个因果呢，那么亦都很重要的。我们明白这个因果，知道自己怎么畜生啊，做过什么事，今世做一个人之中啊，都是这么多问题的，都离不开这个业障。业障呢，不是说某一个人我不喜欢你啊，我就给你业障，你不可能。任何一个人就算几有权威，咁几有力量，都唔可以话啦，我唔鍾意你喎，我俾啲业障你救你受苦，冇人有咁大个权。咁一切个罪业都係由自己呢係做出㗎，不过你有心去做，又或者唔小心一下呢係唔知道呢去做，都係由自己去做。自己去做啦，当然受果报啦，咁啊都系自己啦，轻有轻个报，重有重个报啊。嗱，咁我家下咧就讲咗咁牛个故事俾大家听啊。嗱，咁啊从前咧，嗱我哋中国地以农立国噶嘛，咁啊田地多啦，由南至北都系离唔开咧呢个田地。咁我哋中國呢最有名嘅就係江西同埋湖南兩個呢，係我哋南方嘅大糧倉嚟嘅，呢個歷史地理呢，咁唔單係中國人知呀，就算我去嗰日讀嘅地理都知嘅。咁如果江西湖南呢兩個省呀係風調雨順嘅話呢，咁我哋中國十幾億人口呀，今年的生活呢，稍微吃两碗饭呢，那么应该就不是问题的了。那如果这两个省啊，那么风不调雨不顺的话呢，那么今天这个话失收啦，那么变了呢，中国十亿个人口里面呢，今年呢这个粮食呢就可能有点呢不够的了。那既然是中国种田，就离不开一只牛的，你冇一只牛呢你就好辛苦的，有只牛帮你呢就的确呢悭返到好多的气力，无论时间啊各方面呢都帮助你好大，所以这牛呢对我哋中国人啊，可以讲呢由农村的人啊，是一个好大的恩德。所以一般的鄉下那些人呢，我所知啊，他就不是真的吃素的，但他真的讲都不吃牛。那么为什么对着牛好像这么慈悲呢？就因为他看见这牛呢，那么一生啊，自从呢买回来的牛 BB 一路养大，他开始工作，那么起码做过十几二十年。如果冇一隻牛啊，我哋農村呢就生活上呢就真係大有問題，好辛苦啊。咁啲人呢，有條農村有個耕田人，佢哋牽佢哋入城去買嘢，入城買嘢呢，佢哋順便牽埋嗰隻牛一齊去。咁入到城將緊要入城啊，嗰隻牛呢突然間呢就癲狂，咁啊亂走就亂碰亂撞，嗱咁啊牛嗰只角咧有兩隻角，咁啊大家都見過水牛，牛嗰兩隻角咧就好尖利嘅。如果佢唔發惡啊，咁冇事；如果佢發惡亂撞咧，就真係撞穿個頭， 撞穿个肚都得嘅，咁即系话头穿肚穿啊，就肯定系死啦。咁啊变咗去到个城门咧，嗰只牛就发咗癫，咁啊越跑越撞，咁就撞死咗一个人。咁啊撞死一个人啦，咁呢个牛个主人咧系睇佢，咁啊好似近来癫癫狂狂，当晚咧养到佢咧，俾自己好多麻烦。咁既然又撞死一个人啦，不如将佢卖咗啲钱啦，咁佢拖个地鼠，咁啊见到一个两主仆，即系一个主人同埋佢呢个工人，咁啊经过又想买牛喎，咁啊呢个人咧俾咗个牛咧就卖咗俾佢，咁呢个两主仆咧就买咗只牛，你起翻屋企啦。但是呢距离屋企就好远，咁印度呢我都去过，在山上就好冻嘅。如果印度下面一块平原嘅地，好似我哋家喺地面，唔係喺山上呢，咁地面就几热下嘅有阵时。咁嗰只牛啦行得路程远，又冇水飲就颈寒啦。咁颈寒呢佢就到处搵水又搵唔到，又好颈寒。咁啊行得慢啦，咁啊嗰两主仆嘅佢个主人咧，又唔明白佢个心思，喝佢行，喝佢走，佢行得慢之后打佢两下，咁嗰只牛咪癫狂咧，咁又乱撞，咁啊又撞死一个人，咁啊死咗两个啦喎，咁呢个主仆咧两个人咧睇下，咁我未曾买之前。呢只牛个主人牵住佢入城，已经撞死一个人。咁啊，家我买咗佢啦，佢又癫起嚟，又撞死一个人。咁样三几个小时之中啊，就撞死两个人。咁呢只牛咧，应该都冇乜用噶啦，都系唔好养啦。佢就劏咗佢，就卖俾人家哋咧。咁啊，即系当家时卖牛肉，都卖咗佢啦。但咁劏一隻牛就個牛頭㗎嘛，咁佢鋸咗個牛頭出嚟，身上啲肉就攞去街市賣，咁呢個牛頭呢就拎收人哋返屋企啦，咁咪食起都可以食嘅，啲牛頭好大隻㗎嘛，除咗嗰啲骨之外呀，咁個牛頭咁大，除咗骨之外好多肉嘅，你將佢割出嚟又挖出嚟嗰啲肉呢，真係一次過一間都食唔曬嘅，牛頭咁大。咁佢哋孭住呢個牛頭呢上返屋企，就自己享用。由於天氣熱啦，佢經過一個樹林，佢就兩主仆呢上去休息，咁就將呢個牛頭呢搵條繩綁住，就掛喺呢棵樹上面。咁兩主仆就喺呢個樹下面呢瞓喺地下就休息。咁瞓著冇幾耐呢，嗰條繩呀綁住牛頭嗰條繩就斷咗，咁斷咗牛頭跌落嚟呢，跌落嚟呢個牛角呢就一插，就插死兩主仆其中之一個。咁呢隻牛啊，在呢個上半晝幾個鐘頭之中呢就殺咗三個人。咁呢件事可以講係大新聞啦，係轟動全城。咁呢個消息一傳就傳到佛嘅地方，咁有人咁就問個世尊啊，咁點解呢隻牛係以乜嘢嘅因緣，佢在一個上晝幾個小時之內啊，咁先後就整死咗、殺死咗三個人咧？咁佛咧就係、是、一個大智大聖人啊嘛，當然知啦嘛。佢呢個來龍去脈，知得佢呢個因果嘅本末，所以請佛開始咧，佛就大眾邀請啦，佛就以佢呢個神通嘅妙力啦，就觀察呢隻牛，睇佢點解咧佢在一日上半晝幾個小時之內啊，先後咧就殺死咗三個人，佛一睇就知道啦，佢話從前。即是在这个左近你有一个老婆婆，她是守寡的，即是丈夫已经去世了。 但是什么大事都或者无情低给他，就有一间大屋，这个大屋应该都有几千尺啦，所以大屋啊，旧时都好做好大嘅，即系一家大细仔仔孙孙都住喺嗰度嘅，咁啊大屋。嗱，咁啊丈夫死咗啦，又冇咩钱留低啊，咁当然生活上咧，呢个老婆婆啊，都唔系话几容易过得去，所以突然间谂一种咧生财嘅方法。佢就將呢間大屋咧修改下，就間幾個小房間咧，就方便過路嗰啲人客啊。如果路程遠嘅，咁你響啲上海市啦嚇住一晚，咁啊當然要俾錢啦，即係少少嘅。今日講話賓館，咁啊當我哋客棧啦，即係少少嘅客棧，有幾個房間咯。咁你俾少少錢咧，好似住一晚休息下。咁啊，當時咧有人就係有三個年青人，就去租呢個老婆婆呢間咧由大屋改裝成嘅小客棧咧嚟住。咁佢有幾個房間，咁呢三個青年就每人住一個房間。嗱，咁啊幾多錢？包括咩飲食啊之類咧，所以佢就佢講佢個價錢咧，當然有咗個規定啦。咁呢幾個青年咧就住咗幾日，住咗幾日咧佢哋要走噶啦，唔可以永遠住喺度噶嘛。呢個唔係佢地方，係客棧嚟嘅啫。但呢個青年咧就蝦呢個老婆婆幾廿歲啦。咁我哋後生咧三個年青人。咁佢就不動聲色咧，咁啊靜靜地啊食完早餐就走人，咁離開咗呢間客棧就唔俾錢啦，索性就食霸王住霸王。咁呢個老婆婆都唔係傻嘅，都好精明嘅，睇到呢幾個後生仔啦，咁啊住咗幾日都冇俾房錢，又冇俾呢個伙食錢，都知道佢哋咧。唔系几立身啦、啊，行事噶啦。咁啊，嗰朝发觉佢哋几个人走咗又唔俾钱咧，咁啊追出去就叫佢哋俾钱。但呢几个青年咧，唔单唔俾钱啊，仲发恶磨拳擦掌、喊打喊杀，仲出嗰啲说话咧系讥讽、谩骂呢个老人家，即系话。你幾十歲啦，你又你夠我哋膽啊？我哋唔俾你啊？點啊？咁啊，咁啊出嗰啲説話咧又唔禮貌，咁啊講完之後就走人。當然呢個老婆婆咧就奈佢唔何咧，走都咁年青人走啦嘛，咁就谷住個氣咧，咁就翻自己呢個客棧。但係諗嚟諗去都諗唔通呢啲問題，因為咁咧就係憂鬱而死咗。咁我死嘅时候咧，当然就因为啊，所以呢次忧郁而死就呢三个少年，住霸王食霸王唔俾钱，又出口咧谩骂，咁呢套戏几难吞啊！佢就怀恨在心。嗱，我哋每一个人走嗰阵时咧，好重要啊！如果你怀念西方极乐世界，咁啊肯定阿弥陀佛咧、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会嚟啦吓，修出金台来迎接你，呢个肯定。嗱，咁如果你临终时候咧有啲咩嘢怨气啊，咁啊睇唔开放唔下，咁你命中之后咧就好容易堕做畜生嘅，都冇智慧。咁呢個老婆婆咧就因為含恨咧而死，佢就懷恨在心咧，即使呢一年即使呢一年懷念之心啊，就墮落咗一隻牛。咁啊，只牛咧，佢當然咧有冤就報冤，有仇報仇啦。嗱，咁呢三個青年人咧，冇幾耐咧，即係幾十年之間，佢亦都去私樓去食啦。當然都喺本地做翻個人。咁就遇到呢只牛咁嘅事，所以呢只牛咧就即系前身呢个老太婆。咁呢三个人俾只牛啊，俾个牛角咧 我咪啄死撞死呢三個死咗嘅人咧，就係、是、當年呢三個青年。咁我哋從呢啲咁樣嘅故事咧，就表示啊，我哋咧唔好咧，真係都要接受。更加唔好咧，咁啊自勢行兇，恃住自己惡咧，走去蝦人、欺負人，更加唔好。因為每一個動作啊，都係由心所做啊。就算你有咁嘅權勢，你能夠蝦到對方，啊對方咧耐你唔何，可是佢呢個心咧不忿啊，呢個心咧放唔下，睇唔開啊，佢就變咗懷恨在心咧。咁啊，今世耐你唔何，以後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咧，都係要報復噶。咁啊，所以我哋有機會親近佛。有機會學佛法，咁啊請佛轉法律，講呢個因果報應嗰啲道理啊，俾我哋聽，即係點示我哋每一個佛弟子人生嘅過程之中，幾十年轉眼就過啦，咁啊應該點樣做？只有咧念佛，你心心念念咧念佛，或者做經。发心拜佛持咒是绝对好事，因为这个心念呢是正法，是佛法的心念，没有半点的仇恨，你所想的是佛菩萨的圣像，你所顶礼的是佛菩萨的圣像，你所称扬赞叹供养都是佛菩萨的圣像，你每一年生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说话，都是不离三宝，不离尊重、恭敬、供养、顶礼啊，诸佛菩萨。咁啊，呢点心咧系绝对好嘅善心。咁啊，将来以前嘅善心之恩啊，咁啊，即使即生未能断烦恼，但最低限度咧，你以前呢个善因啊。你的生生世世不怕堕落了。如果我们呢不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没有亲近佛，没有请佛转法轮，未曾呢海会围绕住佛听佛讲经说法开示，那么自己呢不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或者自勢行凶，好像这三个青年人这样的行为呢，就结下这个冤，结下这个仇，你就生生世世，不是一生半生那么简单的。那么这三个人呢，受完这一世，还有很多生活的世要受的。因为我们呢这个业障呢，就好像银行计利息这样，是断日计的。咁就變咗啦，利上加利就利搭利啊！咁呢條數計落去咧，就唔係幾襟計噶，唔係咁簡單噶。不停咁樣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咧，先至還得清啊！呢啲咁嘅所受嘅報應啊，唔知幾多生幾多世啊，先可以受得完。嗱，我哋以此嘅理由。就證明我哋一個佛弟子，不管出家在家，我哋常常都要請佛轉法律。咁啊，佛唔在世啦，就包括咧請佛、請佛、請菩薩同埋聲聞，嗱或者連菩薩聲聞末法時期都唔係咁容易遇得到啦。咁啊，嗰啲講經嘅出家者。包括居士在内，只要佢嘅知见咧，唔系邪知邪见，佢嘅知见咧系正确，所讲一切嘅理论系出自佛经，又或者出自啊过往历朝历代大德高僧嘅法语，咁都可以做我哋个模范啦。咁我哋多多请呢啲佛。菩萨善知识啊，常常转法律，常常讲经说法，将呢个佛嘅道理啊讲俾我哋听，咁我哋依佛嘅道理去修持， 就可以明白呢个因果，就唔可以行差踏错，咁啊结冤结仇，令到自己生生世世咧呢啲咁嘅业债咧就还清。呢、这个就属于咧系请佛转法律系最大个好处啦。咁啊，既然咧一切诸佛成等正觉，有一切菩萨。好多好多咁樣，好像海咁樣聚會嚟到圍繞住佛，咁啊當然希望佛轉法輪啦。嗱，咁啊請佛轉法輪，都有一種儀式嘅。各位而我識以啊，身口意種種方便，係殷勤勸請轉妙法輪。而我呢個我字咧，可以講普賢菩薩。咁亦都可以講咧，我哋任何一個人，佢明白行願品十大願望個道理啊，咁啊佢咧係發心修學此個十大願望嘅人，佢識而識就通通乜咧？就係以佢自己本人啊，呢個身口意呢個三業。亦都请佛咧，请嗰啲善知识去转法啦。嗱，咁啊，身业劝请就当离唔开顶礼，又或者供养。嗱，咁啊，口咧请啊就离唔开咧系赞叹，所以我哋咧赞叹三宝。赞叹呢个闻法者，赞叹嗰啲善知识，咁啊当然你请佢转法啦，或者佛唔错晒，你请佢讲经说法啦。咁如果你都唔尊重佢啦，讲佢诽谤佢啊，佢又点样会同你讲经说法咧？咁所以呢个口业咧，就要对呢个闻法者咧，就系、是、尊重赞叹。咁先至勸請佢，請佢講經啊！嗱，咁啊意就呢個心意啊，就係呢個請法師講經，或者請佛菩薩講經啊！我哋呢個心意咧，就要虔誠，就唔好咧心口不對。個口就話請你講經，但個心咧就完全冇呢個尊重啊！咁樣咧，亦都唔會請到咧呢個諸佛菩薩或者善知識咧同你講經噶，你轉法咧教化你噶，所以教化咧我釋迦啊，以呢個身口意清淨嘅三業，嗱咁啊種種方便咧，就係屬於一種咧方便法，又或者啦嚇。咁啊，请法师食餐斋啦，啊，咁就或者啦吓，俾法师个交通方便啦，呢啲系属于一种啦吓，助缘，主要让我哋身口意三言咧，首先系尊重恭敬呢个传法者，然后仲要随时随地，咁啊令到法师啦吓，一心一意系专入去讲经，唔好分心嘅。呢啲屬於咧種種唔同嘅方便法，咁啊做乜事啊？就殷勤勸請轉妙法輪，殷就好殷勤，即係話好肯切；勤就好勤力，冇半點嘅怠慢。嗱，勸咧就係相勸，請咧就係請求。即使法師有時時不得閒，又或者諸佛菩薩有時在其他地方呢去弘法，那你就首先呢勸請他，那就約定他就去某一個地方，那就講完了就回轉頭呢，等於說輪班呢講完第二度再先約好的，那之後就輪到我自己這裡了，那就是勸請了，就是勸那個法師或者勸諸佛菩薩請他講完其他的地方呢，就輪到我們自己呢勸請他這個地方了。 一切诸佛转正法轮，但是转这个妙法轮，什么叫妙呢？法轮怎么称为妙呢？那论我们昨晚都讲过，它有这个运载的作用，又有这个剪碎破坏的作用。那运载作用呢，你想跑马地，咁你想去元朗啊嘛？如果你冇车，即系有排你行；如果有车咧，就方便得多啦。不过你系电车又好，小巴又好，大巴又好，咁啊轻铁又好啦。总之你坐车坐交通工具去咧，咁就冇咁辛苦。呢、这个咧就呢、是、个车啊，呢、这个运载嗰种嘅作用。嗱，咁啊，剪碎咧，凡系呢个路面啊，有瓦片，有石头，咁呢个车嘅车轮啊，行得快啦，有种力量，就可以将经过所有压到嗰啲石仔咧，都可以将佢压碎，唔好再掹住嗰个车轮，系保护嗰个车轮，所以呢个车轮咧就系、是、有运载。有这个剪碎瓦砾那种的力量，那就譬如啊，佛转法轮，我们依法的修行，深信因果，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们好好地呢依法去修持，可以呢脱我们的烦恼，消我们的业障，了我们的生死，将我哋从呢个生死嘅此岸运载我哋咧，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或者东方净琉璃世界，或者十方有佛嘅世界，呢、这个就睇你呢个修行嘅人，睇你呢个念佛用功嘅人，咁你个心愿，你个目的咧，想去边度？你只要咧吓肯依法修持，咁咪一定咧就满你个心愿，你想去边度就一定咧达到你个目的。嗱，所以我哋佛教有一句话就叫做感应道家。我哋一般人咧唔明白信佛咧嗰种嘅道理啊，咁咪以为咧啊，咁我买几个生果。啊！买只花烧住香咧，咁咪得啦，仲可以扣佢个头咧。啊，保佑我啲仔又发达啦！啊，保佑我啲孙又快高长大啦！啊，保佑我两个老人家啦，又身体健康啦。哇！咁你呢两个炒呢只花咧，咁咪真系黄金马两啦，真系抵钱啊！事实上咧，唔系咁简单嘅，咁样咧唔可以同佛菩萨沟通噶。你身同菩萨沟通要以道，所以话感应就道交。你想得到感应啊，个仔又发达，嗰啲孙又精乖伶俐，读书进步，你自己两个老人家咧又想长福长寿，冇病冇痛，你一定要咧以呢个道啊同佛菩萨沟通啊，先至有感应啊。唔系话你买只花烧柱香就系有感应啊！呢啲不过系外表，系表示你对三宝对佛菩萨一种尊敬嘅咋。嗱，最后个尊敬就一定要咧依法修行，亦即是话佛弟子点解咧要十大愿王中要请佛转法轮呢？因为佛菩萨善知识。唔转法轮，唔讲经说法，我哋就迷迷懵懵啊，唔知道点样修行啊！我哋全靠佛菩萨善知识嘅开示，转法轮先至启发我哋嘅智慧，启发我哋嘅道心去修行，由修行嘅力先至可以与佛菩萨沟通，先至得到佛菩萨啊对我哋嘅加持。对我哋个护佑，要诸天护法事神啊，都系保护我啊！所以我哋历史上咧， 那么痛久，要把斗训的心搁起了点，忘了个这个心嘛。那么个叫那个钟南山呢，佮有那个起少少矛盾。咁有少个事啦，佢感动到我啲天神复发啦，佢唔使自己整嘢食噶，佢当然过午不食啦。咁啊，早餐同埋午餐咧照样要食嘅，唔可以唔食嘢啦。咁啊，呢个早餐午餐咧，佢唔使自己做噶。咁啊，到时到后啊，嗰啲天神就会送供养准时，唔会过时。嚟到俾佢食啦，咁啊食完咧，佢亦都唔使洗碗啦，唔使抹台啦，咁啊嗰啲天神嗰啲护法咧，喺到时再上嚟帮佢收碗，抹嗰张张台。咁啊有一次啊，佢唔小心，咁啊踢一踢个地下，踢一踢唔小心咧，就碌低。咁啊，佢碌得佢要碌啦，即系话要跌噶，一跌呢个后果就好严重，就可大可小，大家都明噶啦。但系佢将近要跌咧，佢要踢到一脚噶啦，肯定就跌噶啦。咁啊，但未曾跌落地下之前咧，已经系跌噶啦。但系嗰啲护法师神就将佢绑住啊，咁啊将佢啦吓，来到啦喺扶住，佢就唔怕跌到啊。嗱，呢啲咪叫做感应，就道交啦。你要以道你自己嘅日常嘅修持嘅用功，你嘅道力去到边度，可以感动佛菩萨啦。咁啊，对你个扶持，你就万事都平安啦，都冇事啦。所以话你想感应，得到佛菩萨加俾你。诸天护法是神加俾你保护你咧，一定就要道交，你要得修道，有啲道心。嗱，你想修道有道心咧，咁一定要请佛请善先转法人，讲啲佛嘅道理俾你听，讲啲个修持咧各种嘅道理俾你听，你先识得去做。咁呢一点咧，所以呢一个缘咧。所以请佛转法轮，这个最重要的要点呢，就是我们不明白，那么怎样修呢？既然你都不知道修了，你又怎样跟佛菩萨沟通呢？怎样得到佛菩萨诸天护法善神是加倍你扶持你保佑你一切事一切处消灾免难平安如意呢？所以这样的理由我就要请佛住世，就要请嗰啲善知识啦住世，多多讲经闻法啦。嗱，咁啊，从前咁啊有一位大德，嗱咁呢位大德咧，佢好有道心嘅，但系唯一佢嘅宗旨瞓觉，佢真系去到边度佢都瞓觉啊！但系佢系参禅嘅，喺禅。我咧就系打坐嘅，嗱咁啊拜佛都话未必蒙住眼瞓啊，咁啊禅堂打坐个个坐住啊，可以下跪嘅嘛，咁佢就好道心喎，啊你要瞓觉，佢就想话办法，佢都唔系话好纵容嘅喎，佢想办法，点样要自己唔瞓觉咧？佢想出一个办法，佢走到呢个山顶。咁最高嘅地方咧，望下去咧，應該咧就有幾千尺嘅高空噶啦。咁啊，坐正呢個邊邊，即係你一望落去，一跌落去，你肯定跌死噶。咁就話你可以打坐，唔可以跌嘅，一跌就碌落去噶啦。咁啊，幾千尺高空啊，咁肯定係跌死噶啦。咁佢咧。就坐在那个山边的地方打坐，打坐都不够几分钟，真的睡着一钟，睡着个趴睡的嘛，我会中的嘛，那么一钟呢，那个屁股就离开了那个山那个地方，那么整个人中下去了，那么那时候肯定是醒了，醒了死了就肯定是死定了，突然间呢觉得有个人一抱住个好似 B， 好似阿妈抱住个 B B 咁喎， 香港懷抱個肚個地方喎，的確就好溫暖，就好舒服。啱佢 B 嗰陣抱住我啦，佢哋望一望，原來係韋陀菩薩。咁佢就問佢話：佢係韋陀菩薩，佢係點解要幫我啊？抱住我啊？韋陀菩薩，你好難得。佢話：你一生中意瞓覺啊？你喺禅堂打坐坐香咧，咁肯定眼瞓得坐得唔舒服。我哋為著咧刻破打破呢種咁樣嘅懶惰，你個道心一發，有到呢個三邊打坐，等於話咧唔可以瞓覺，一瞓坐到個死定嘅，你都不畏佢，你都走到呢個三邊啊！咁啊打坐，要警惕自己唔好瞓覺，我哋呢啲道心啦、啊、嚇。是啊，不可思議，所以我做一個護法神，韋陀菩薩護法噶嘛，做一個護法神，一個護法神嘅領袖啊，我一定得扶持三寶，即係我一定得扶持你，所以我咧見到你啊，中咗落嚟，已經啦，如果我唔抱住你咧，你就肯定跌落去一齊死噶啦，所以咧，我就好欣賞你呢一念道心啊。寧願死都冇問題，只係希望克服呢個水魔，所以我就抱住你，跟住就送，將個手一送，送到翻頭先去打坐嘅地方啦喎。咁啊一坐低咧，佢又先高我嚇，佢、話原來我啦嚇，咁有道心嘅喎，韋陀菩薩都保護我噶。咁佢呢個高我心一起咧，韋陀菩薩就知道啦。佢話冇冇人啊！佢話我從今以後唔再扶你嘅花啦。點解？你太過高傲啦！你不識慚愧啊！你應該好啲慚愧，自己咧反省，發啲咧提起精神打坐參禅，唔好瞓覺。咁樣咧，我就永遠扶你嘅花。咁你居然啊，我幫咗你，你仲以為你自己好有道心，好了不起啊？你個自高自傲之心太高太大啦，所以我從今以後唔再扶你嘅法。咁呢個老沙行咧，佢諗下啲事弊啦，揾到我三扶法都冇人幫忙噶啦，咁啊掂啦。啊，都冇問題啦，繼續自己嘅志向。佢仍然咧發心打坐，坐喺個山邊。總之個山嘅最邊邊噶啦，唔可以中一中跌落山崖幾千尺，實跌死噶。佢仍然保持佢呢個道心，希望克服呢個睡魔。佢繼續咧打坐，點不知一打坐咧就眼瞓，繼續中落去，呢次啱實死啦。韋陀菩薩講過我快的喎，咁啊實必死呢次啦。佢正就動呢個念頭，又有人抱住佢，又好似阿媽抱 B B 嗰啲，抱住喺個肚嗰度，好舒服。咁佢就大眼一望咧，韋陀菩薩喎，咁佢講：佢話韋陀菩薩，你嗰個唔負我快嘅，點解你又救我？韋陀菩薩係啊，佢話由於你當時高傲。所以我就講過，唔負你嘅法，唔再擁護你，幫你。不由於你一有慚愧心，寧願死都好，都要克服呢個睡魔。向呢個山邊咧，你唔翻屋企，仍然向呢個山邊打坐，就算跌死，都要克服呢個睡魔。佢哋呢一點善心啊，呢一點道心一發。所以我繼續咧就係扶持你，仍然咧係救你，希望你繼續咧去打坐，自己了生死，克服呢個水波，又將我放翻你個山邊。嗱咁呢位大德咧，佢就高峰妙祖啊，高峰咧就喺呢個山峰高高嘅地方，喺個山邊咧坐到最邊去打坐。咁佢哋高峰能妙咧，佢唔知佢做乜嘢妙，或者佢哋妙乜，我都唔記得啦。佢個道場咧就有呢個浙江天目山，我哋都去過啦。天目山就係韋陀菩薩嘅道場，咁喺嗰個地方咧，亦有佢呢個名嘅，我就唔記得啦。 不過總之呢，我哋出家人呢就係、是、有一種嘅稱呼，咁啊簡單叫做高峰妙祖啊，好似話通常物全功，其實你好多人知道係全位啦。如果後來嗰啲人啊唔記得點啦，全功全功全功咁樣啦嚇，你個咁嘅全乜呢個功咧，就即係阿公阿公嗰個功啊，一種尊稱，即係話你知你老啦，或者界老，或者年歲大，就稱你做全功。事實上啦嚇，我個名叫做全位。由於稱呼慣咗全功，咁後來嗰啲人呢，如果冇呢個歷史記載呢，就唔知道我叫你全位啦。所以呢個高峰妙祖呢，咁咪亦都係一樣，佢喺呢個浙江天目山係佢個道場，因為佢有呢個最高呢個山峰啊，坐喺呢個邊邊，一跌落去就實跌死嘅，咁咪最高嘅地方打坐，咁咪以呢個地方落去叫高峰廟呢，就是、個名唔知佢哋廟乜嘢，佢哋咩廟我就唔記得啦。祖呢就稱呼佢啦，個廟祖嘛，即係話佢係祖師啊嘛，係廟祖師咁嘅意思嘅。嗱，亦都説明呢，我哋每一個學佛嘅人，尤其出家人，你總之呢，你常常自己向呢個道去行，諸佛菩薩嗰啲護法神呢，唔會代薄你嘅，呢個肯定。嗱，咁啊，我咧有一個好嘅師公，佢鼓勵我，佢收我做徒孫啦，佢就話佢傳位啦，咁你唔好亂嚟啊！佢話我話有兩句話，佢話你在我三輩，你唔會窮；佢話如果你出我三輩，即係話離開我，即係離開你嘅寺廟啊！再講即係還俗。你唔做和尚呢，你唔会好啊，你唔会富贵啊。都是佢同我讲话，就是我啦，即系包括一切所有出家人，无论男众女众，我哋都见过好多。咁啊，真系佢喺呢个佛子山，即系佛子里边啊嘛，唔论佢点样冇本事，啊咁啊点样个苦恼，点样个冇能力。但是他所需的所用的是绝对不会欠缺，他到时到后呢就有人家呢就帮他供养他的了。那如果你真是呢、啊、或者有几蚊钱、啊啊、不做和尚、啊、去还俗、啊、真是不好、啊、没什么几多个好结果、啊、我都亲眼几人都见过很多，你即係一種鼓勵嘅説話，即係呢個長輩咧，就係、是、鼓勵呢個晚輩嘅説話，亦即是向呢個道咧去精進。我曾經講過啊，抗日百年戰爭啊，中國餓死好多人，但未曾聽過餓死和尚師傅啊，冇聽過。当然都是艰难，但几艰难呢，都有艰难的生活，他都可以撑得下去，不至于呢是饿死。这些是完全呢是感谢韦陀菩萨那种的慈悲，韦陀菩萨呢是诸天护法的首领的头来的，他是领导。那么如果他发心啊，他出面扶持你呢，你就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那么我再讲一个故事，我们湖北啊有三个镇，武昌、汉阳、汉口，就湖北三镇都傍着这个长江的。那么汉阳有一个叫龟莲寺，我都去过看过，为什么这件事你看过？那什么事呢？全中国无论大寺庙、小寺庙，韦陀菩萨都系企喺度嘅，肯定。你去边地睇，无论大做得好高嘅，做得或者一两尺咁高嘅啫，韦陀菩萨咧都系企喺度嘅。佢个布局啊、布置咧，系永远望住佛嘅。咁但龟莲寺个韦陀菩萨啊，都系望住佛。 但是他是坐在那裡的，坐在那裡的很舒服的，全中國的道場無論大小亦只有和北漢陽歸元寺的偉像菩薩是坐在那裡的。那我為了這件事呢，我都曾經去過一次親自看過，因為那次呢就是我的老師是本門老和尚，他向他自己那時候好像五祖我都不記得什麼地方，他自己出家的地方呢就起了一個廟叫我去參加，那麼經過這個安陽，我特地去看一看真的不是坐安陽。那麼為什麼我去坐安陽呢，就是因為有一年歸元寺的家風呢，如果先代方丈和尚退休又或者他死了，那麼選下一日我方丈繼承呢，他的形式就不是投票的，就是碟杯啊，那些聖杯啊。那例如我們這次選出幾多個人來參選，那是在偉像菩薩面前我們碟這個聖杯，大家識聖杯的嘛，兩塊木頭的嘛，那哪一個人聖杯多呢，即是一個就撲轉一個就向上，那他們聖杯的嘛，那哪一個聖杯多就是哪個做主持。那過一次呢就聖杯最多的呢是一個後生仔，是一個呢是都是二人三歲的年輕的大和尚，那麼又是很多老前輩，很多手座和尚西陀和尚不參加的，那他們得不到，有些人都住了幾十年的了，所謂終身長道都得不到，給一個這麼年輕的得到，他所有修養學識會不會統領大眾呢，當然有很多問題，有些不服，不服但由於為了菩薩指示他聖杯最多，當然就是他有份夠資格去做，但這班老人家老前輩呢就不同的合作，咁樣樣都唔同佢一齊，即使唔反對都好啦，都唔係幾樂意去做，咁就變咗呢個自然嘅生活咧係有多少問題啦。咁呢位年青嘅大和尚，佢亦都明白呢個道理，亦都睇得到做到大和尚有個智慧嘅。咁佢求邊個幫忙咧？佢哋日日拜拜就菩薩。咁啊，食完餐之後咧，冇事就拜禮陀，一日都咪響禮陀前得拜禮陀。咁禮陀菩薩咧就知道呢件事，佢就明白到呢位新和尚呢個心意，都係為呢個齋糧即係米啦，所以佢就義不容辭，就幫呢個歸元寺咧揾齋糧。咁佢有人睇見呢個四川上，即係長江嘅上游就是、四川啊嘛，下游就係江浙一帶啫嘛。嗱，咁啊四川上邊咧都有谷米嘅，咁啊當時有一個米箱運到一船啊，幾百包都係靚嘅白米，就麻包袋裝住啦，用只船咧就順住長江。就在四川呢運下來這個江浙上海一帶呢去做生意，那麼當晚的衛藤和山呢就托湯木給這個米箱，他說你可不可以將你這一船米送去這個湖北歸元寺跟這個出家人結緣呢，那這個米箱有些善根，他說菩薩他說就算我肯發心我肯送，喂，四川重慶啊，咁啊落到佢呢個江浙一帶，呢、這個武漢啊，同埋呢個漢口啊，呢、這個漢陽啊，都唔係一兩日嘅路程喎。佢如果你真係冇米糧啊，我都冇法子送佢馬上俾佢哋啊。我就冇實得。佢話只要你點頭就得㗎啦， 至于话点样运送咧，嗱你唔使留神。佢总之你点头，我就想办法帮你运送。唔系想下咁啊冇问题啦。咁有呢个梦就醒咗噶咯，醒咗唔系想啦，亦都唔知道系真嘅，亦或假嘅。咁啊，但系咧，喺度菩萨咧就即晚就运用嗰个神力，就响呢个重庆咧，一夜之间就将呢一船米啊，就运到呢个北汉阳归元寺个门口。咁有佢只汉阳咧，归元寺个门口就系长江啊嘛。咁啊，呢个米箱瞓醒觉啦，系真系到咗汉阳咯噃，咁啊，韦陀佛就敲门，打门，打门咧叫你点搬米啊，搬咪重新搬米去打门，好啦，咁啊，嗰啲出家人一听到咧，个个就出波咯，我哋出波即系人都要去做嘢嘅，唔可以偷懒，个个都要去做嘅，咁啊，去呢个汉阳呢个长江嘅边咧就运翻啲米嚟。咁啊，當然呢個新大和尚就好歡喜啦，嗰啲老前輩都係尊重佢啦，韋陀菩薩都幫佢喎。咁啊，點知啊，韋陀菩薩幫佢咧？嗱，咁啊，舊時就冇電燈嘅，加電燈嘅呢個光猛啊，都係咧嚇一個大點啊，都係點一盞吊高嗰啲油燈，叫做係咧望到個影嘅啫。咁啊，韦陀殿啊，即个天王殿，亦即个帝只从山过，咁就变咗咧有个香灯师傅朝朝起身啊，作足啊，供养啊，诶，换啲供水啦。咁啊，过朝呢个香灯咧，去到韦陀山面前换供水啦。咁啊，成座一盏油灯啊，又唔光又唔黑咁嘅力量咧，望啊，韦陀山好似啊～好似出水嘅，奇怪啦！佢以为自己眼花喎，跟住攞个手去摸下，咁一摸出嚟手都湿嘅。韦陀菩萨呢个金佢呢个金身啊，盔甲系呢个武装嚟嘅，唔系嗰啲文装，我哋啲佛像文装啊。咁咧，韦陀菩萨系武将啊，将军韦陀将军啊嘛，所以咧佢着嘅盔甲系大将军嗰啲盔甲。咁佢一摸真係濕喎，我手都濕嘅。咁佢就講大和尚聽啦，大和尚就知道。咁就出嚟，當然頂禮啦。咁佢就同佛陀講啦：，菩薩，佢你時必幫我啊！佢你時候咧唔好聽啊嘛，你時候咧坐喺度，所以咧就將其他所謂菩薩咧就換咗。另外做過一尊是坐在那裡，因為這樣的歷史韋陀菩薩是歸元寺全中國只此一家是坐在那裡的韋陀菩薩。所以我們明白呢，請轉法輪就固然是請佛說法，那麼亦都要請那些善知識說法。那麼請善知識就好，请佛转法轮又好啊，咁当然要供养啊，佛三宝要供养呢个善知识啦，咁啊当然啦吓，尽量嚟到供养呢个说法者啦，咁啊因此咧，我哋呢个请转法轮主要就系咧请佛菩萨，如共咧佢哋两代啊。就即使有我哋凡夫众生、出家人，包括居士，总之佢嘅知见系正确，出言法语啊，都系咧讲呢个佛法，系引经据典，或者咧系引呢个古德嘅言教同大家讲咧，咁啊大家都要接受，要依法所啊，先至咧感应啊，先可以感到。佛菩萨用诸天护法事神加俾你保佑你，咁你要道交，要用呢个道嚟到去交通，用呢个道嚟到去打通，就唔系话啦吓，买扎花烧住香咧，咁就样样你都 OK 啦。 就唔係咁簡單一件事嘅。所以呢一點咧，我係好鄭重咧，嚟到貢獻俾大家嘅。你最緊要每日，你要做乜嘢經，總之係佛法喺佛講嘅藏經有嘅都得嘅啦。就各色其色，佛說八物四千法門，無量法門都係對我哋無量眾生嘅根性啊！我哋咁多嘅眾生，每一個人嘅出身唔同，教育唔同，個性唔同，習慣唔同，修養唔同。咁既然每一個人都有咁多唔同嘅，咁啊份一種飯咧，係唔可能咧適應咁多嘅人嘅，所以就對眾生咧係説種種唔同嘅法。例如觀音菩薩係三十二應，大家都知嘅。乃至好多佛菩薩現身度眾生，都係以種種唔同嘅身説種種唔同嘅法度眾生。無論你屬邊一種法，都係會有佛菩薩，或者佢哋唔在啦，由呢個善知識去令到我哋去做呢啲事，所以先係鼓勵我哋嘅道心。我哋嘅道心一生，道心一快啊，咁啊三寶嘅慈悲、護法嘅擁護，一定可以令呢個依法修道嘅人咧，唔會有災難，唔會有咧生活唔好，亦都唔會話啦嚇，樣樣咧都好似不如意，唔會有嘅。咁咪一定咧就令你咧舒服好地咧向呢個道咧修行前進。啊！但你又冇話我想發達個，咁你就唔好想啦。要話咁我念經拜佛啦，我想買間屋收租喎，咁你就唔好想。阿佛菩薩唔會幫你嘅，呢個肯定都肯定。所以咧，我哋先至聲明講清楚。總之，你日常個生活，就算你幾冇人緣，人哋見到你都唔中意你噶啦，講到最差噶啦。你總之就向佛，向住呢個法，咁咪依法去修行。佛菩薩用諸天善塵，一定啦係擁護你，加俾你，所以感應就道交啦。一定加俾你，你唔會餓死，你唔會凍親，你唔會俾弱，呢個肯定嘅。所以呢個請佛轉法輪咧，主要就係啊請佛說法，係轉動呢個法輪。我哋依呢個法輪去轉去修行咧，就可以啊將我哋嗰啲煩惱剪碎破壞，由呢個生死嘅此岸一送就送到我哋嘅往生西方或者東方淨流離世界。呢個肯定啊，亦都係咧請轉法輪嘅人啊個心願個人，我適以身口意種種方便殷勤遠請轉呢個妙法輪。佢而是香港大乘眾生大乘眾生眾生煩惱盡，我誰願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嗱，咁呢一段經文咧，屬於咧《法華經》嘅四種無盡，即係重重無盡嘅。嗱，嗰個如是啊，上來所講，我哋虛空界盡，就當然冇咗呢個國土，冇咗國土就冇眾生冇人，所以話咧虛空界盡係眾生界亦盡啦。有眾生就有罪業，眾生就冇，眾生罪業亦都盡啦。咁啊，罪業就有煩惱，有罪業就有煩惱，冇罪業咧煩惱亦都冇啦。咁啊，加埋如果眾生皆盡咧，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常勸請一切轉佛前。一切願請一切諸佛轉正法輪，無有窮盡咧。就起時，如果虛空界未盡，眾生界未盡，大家知道啦嚇。眾生煩惱未盡，我呢個願請諸佛轉正法輪啦，呢種嘅願行都係無有窮盡。 咁啊，既然都冇有窮盡啦，我哋要繼續咯。所以話念念相續都無有間斷啦，清佛轉化啦。我哋身與業都唔會有欠，有疲倦、疲業，都係啲時間有善知識，我的情就轉化啦。有呢個佛學嘅通家，我都一定請佢都轉化啦。即係反過嚟，我一定要虛空界象、眾生界象、眾生滅象、煩惱象，我啲慶證轉佛法輪咧，呢種嘅心願咧，先至係確盡。嗱，咁啊，以上咧，咁啊，十大如王中啊，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三者廣修供養，四者懺悔業障，五者隨喜功德。咁啊，六者請轉法律已經咧係講完啦，即係十大業中就講到六種。嗱，咁啊，加入繼續講第七種咧，就請佛住世個復説善男子。二請佛住世者，嗱復説就個復於上來，請轉法律呢個願講完之後。咁我哋其次咧就讲呢个请佛住世呢种行愿啦。咁喺未曾讲之前，就先叫一声善男子，就善财童子啊，包括个善女人，包括一切当时在座嘅人，即系等佢哋打起啲嘅精神，好啲嘅听乜嘢叫做请佛住世。咁既然我哋要请佛转法轮啦，当然请佢住世啦。如果佢唔在啊，佢又点样可以转法轮咧？嗱，咁嗱，就现在的确佛都唔在啦。咁啊，仲有好多菩萨啦，仲有好多罗汉啦。啊，嗱，啲菩萨罗汉都唔在啦，我哋见唔到喎，佢隐身喎。唔係喺我哋身邊，我哋肉眼睇唔到喎。咁啊，講呢個人世間，所有一切出家者，凡係會講經，佢係正知正見，依經而說嘅，我哋都要請佢啦，轉法輪。啊，咁啊，即使我呢一個區域啊，係冇出家人噶，只係有居士係居士林嚟噶。嗱，咁啊，睇過邊一個居士咧，對呢個佛學有修養嘅，係正知正見嘅，我哋都要請佢住世，請佢咧係轉法輪，請佢咧係度眾生啊！嗰個佛者善男子二所講啊，咩嘢叫做請佛住世咧？嗱，咁啊，佛住世正常嚟講咧，佛咧就三十岁咧就成道噶啦，十九出家三十成道，成道即系说法五十年，应该八十岁就入灭。咁咧八十岁以前都系住世啦。嗱，我佛入灭之后，同住世就唔同。嗱，佛住世咧，我哋就可以亲近佛。咁啊，亲就去到佛嘅地方。去見佛，去頂禮佛，去親近佛，聽佛就開始教導。咁啊，但係我哋業障重啊，係八難中之一種啊，佛前佛後啊，所謂佛出世時，我沉淪，我得人生，就佛滅道，懊惱此生就是、多業障啊，就不見如來指今生啊。我自己業障重啊！我哋每一個眾生有八種嘅災難，其中一種咧就叫做佛前佛後啊，一係生在佛出世之前，即係等於話咧，阿佛未出世，咁我老祖我就出世啦。啊，我等到啦嚇，佛咧嚇差唔多要去世啦，咁啊佛去世之後咧，我先至出世。咁又系见唔到佛啦，咁啊生在佛出世之前，生在佛去世之后啊，我哋都见唔到佛， 你話係唔係業障重呢？咁咪自己業障重啦，得唔到呢個人生見佛，咁就只有呢信佛其他嘅人係請佛住世。咁亦都暗示呢，我哋一個佛弟子呀，要尊重我哋呢個人生呀，人生好難得㗎，唔好做咗一個人最失重而墮落呀。所以呢個五戒呢，我再咁講過，係人生嘅基本呀，五戒持得清淨先可以得返呢個人生呀。太虚大师讲啦，人成即佛成啦，善明真义真啦，你个人格都得唔到，人格都冇咗，人都做像啦，你仲讲咩成佛呢？嗱，咁根据佛经讲咧，得人生就好难嘅。啊，咁啊，点样难法呢？就有三个嘅理由。第一个就乌龟浮木。第二个就衰微生穿针，第三个呢手指甲里面的藏泥沙，那第一个就盲龟沉网，有只龟脚在大海呢底下生存，大海有到很深，可能有些有萬幾千年深都不是奇的，他们永远都在大海栖身，不会浮出来水面，但佢有一個規矩，每一百年先至浮出呢個水面咧望下個天，即係咧望咗之後咧又沉翻個水底，一百年之後再出過嚟望第二次。但係咧佢每出嚟之前咧，呢個大海有一個木頭，咁呢個木頭都挑通咗嘅，咁佢哋嘅容量咧？多就冇，就啱啱容納啊！呢個空間啊，係可以容納呢一隻龜爬入去。嗱，咁你要明白喎，呢個木頭如果放喺地下，呢隻龜咧都可以爬入，因為地下硬嘅實咗嘛。咁你呢個木頭挑空咗啦，放喺地下啦，嗰只龜去到個旁邊，咪可以跟住佢呢個空間，佢呢個洞啊。咁我個腳咪搭落佢咪掂咯，因為地下係實噶嘛，係晾住呢個木頭噶嘛，佢可以爬得入去啊。但呢個木頭咧，響呢個大海個海面啊，嗰啲水係浮噶。咁呢個木頭咧浮個水面咧，只龜即使咧一百年浮上木浮上呢個水面一次，響正呢個木頭個側邊，咁佢可以爬入去啦。但佢嘅腳一踏入去咧，嗰啲木頭就浮咁埋水嚟噶嘛，佢嘅腳一踏入去啊，嗰個木頭咪沉啦。咁只龜就永遠都冇法子咧入去呢個木頭裏邊啊，因為佢唔係實地，佢一撳咁咪沉水啦。嗰只龜就冇法子入呢個木頭，更何況大海茫茫，嗰只龜未必一百年。在海底浮上水面咧，咁啱就响正呢个木头侧边，即使响侧边，亦都冇法子咧入到呢个洞呢、這个木头嘅窿里边，就是、因为系浮，唔系实地，我话只爬得入去。嗱，咁呢个已经就好困难啦，呢个龟入呢个木头好困难，可以讲咧系冇可能咧入到呢个木头里边栖身嘅。但是我哋得呢个人生啊，仲难过咧呢只龟啊，一百年响呢个海底出嚟一次水面，爬上呢个木头啊，即系话咧呢个龟咧一百年上呢个水面，都仲可能慢慢咧有机会爬入呢个空洞嘅木头里边栖身，但系咧我哋啊得翻呢个人生咧。是等於零啊，冇乜幾多個人可以真係五戒持得清淨唔犯而得到呢個人生，只係得人生咧係第一種啊，第二種啊衰微生穿針啊， 嗱，咁啊，须弥山就好高嘅，84000只高，我都唔好谈过。就喺我哋呢，我哋家好似住咗九楼啊嘛，但系咁你接咁嘅电梯就九楼啊九字啊，你就喺地下喺窗口望落个地下，你就揾一嚿砖。如果就咁平面角好针摆喺地下，你更加难穿。你揾一嚿砖咧摆喺地下，你角好针咧。那個穿線的地方就伸出去，那麼一半呢放在個磚頭上面，那麼你伸出去那個穿線那個洞的地方呢是凸出來的，你不是在九樓啊扔一條線下去，你說會不會穿入這個洞呢？你說是不是很難呢？那些風那些空氣那條線啊，九樓那麼高啊，你扔下去呢肯定就沒有說對正啊嗰、那個穿針嗰、那個窿，咁就算你對得正，嗰啲風唔發吹歪咗，但係嗰條線係軟噶嘛。咁你九樓咁高啊，點可以有力量穿入呢個針個窿咁細嘅地方呢？可以講咧係難中之難啊，比登天還要難。嗱，咁呢種嘅理想，大家諗一諗到嘅，你邊個做到？你家喺地下擺一嚿磚，咁啊一口針咧放喺呢個磚上邊，一半咧嗰個穿線伸咗出去，你試下睇下你點樣穿得入去啊？即係如果你穿得入去啊，我即係幫你扣三頭都冇問題，你太本事啦！呢個係冇可能，應該於情之理係冇可能嘅。大家話即使你能夠做到喺呢個九樓啊！抌一条线落个地下，穿到个一口针，都或者有咁啊机会，系难就难啦，但难中都有句容易，可能天时地利啊都帮你啦，你咪穿到咯。但我哋得呢个人生咧，仲比九楼啊抌条线落个地下穿个一口针咧，仲要难啊！更何況啊，須彌山啊，84000只咁高咧，登條線落嚟穿個口針啊，得更加係難中之難嘅難上難難難唔知幾多千萬個難啊，肯定咧係做唔到啊！即係話我哋得到呢個人生嘅咧係一個零啊！世界上能持五戒嘅人啊，有幾多個？例如。就是不要殺生的，只是這個問題呢香港人是做不到的。就算你有時候交通或者發生問題，又或者呢那些雞飲癌啊健康的問題，少來幾隻而已，即是少幾隻應試啊，都嘈冤八閉喊過未喊死了沒雞食了。但這些新聞呢在電視上香港人都看過，都知道聽過見過這些場面，但少嚟幾隻咁啊，食少兩餐啫，唔係話永遠冇得嚟啊嘛！宣布從今又冇啦，咁啊真係死都冇得食啦。不過咧，係暫時或者呢幾個禮拜有啲意外，啊運唔到咁多，係少咗，都唔係完全冇啊，係少啲，略為貴啲呢個事實，就已經係喊救命啦！你話每日劏幾多畜生，殺幾多雞鴨？劏幾多豬牛？呢一份善業啊，呢份冤氣啊，都係遲早有人啊會有問題啊。嗱，咁啊，五戒中第一條唔殺生唔邪惡，已經咧係做唔到，已經係失人生其中第一條理由，我哋做唔到，何況其他嗰四條咧？咁啊，所以得人生啊好難。難道可以第二種理由如須彌山穿針，肯定是穿不到。那第三呢，失人生好像大地的泥土，得人生的呢好像我們手指甲裏面藏著的泥土。那手指甲我們如果不剪呢，稍微長一點呢，手指甲不是 有條罅仔的，它肉的地方你們將那些泥沙咁啊，塞禁實佢咧，就算佢唔跌曬落嚟，都係好少啫。我哋呢個手指罅 收拾下场地，生出来咁我到到里面会熟个地方啊，你点样将啲泥沙塞入去？就算佢跌晒落嚟啊，都唔塞得几多啊？就譬如啊，我哋大地啊，就揾一个地盘就好啦。一个地盘有几万尺地起波啊，呢、这个地盘有几多泥沙？你数唔清咁多泥沙，比起你个手指甲长嗰啲泥沙好少啊。就譬如我哋塞去呢个人生嘅咧，好似呢个地盘嗰啲泥沙咁多啊。我哋真系依佛法修行，能持五戒得翻呢个人生嘅咧，就好似我哋呢个手指甲里边藏嗰啲泥沙咁样啊。咁渺小啊，咁细啊，就可见呢个人生咧系好难得啊！嗱，我哋今日咧已经好彩嘅，所谓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就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道啊，若更向何生？就道此生咧。咁呢四句话咧，唔单鼓励我哋出家嘅弟子啊，亦都鼓励在家嘅人。个人生难得，而头先所讲呢三个理由啊，但我哋以前都算好彩，又好福幸运，唔堕落，得翻呢个人生。得到人生啊，仲好彩咧，得到闻佛法，所以佛法难闻。唔係咁容易聽聞講啊！好多人唔信佛嘅，但我哋總有些畜生嘅善根，唔單做翻一個人，唔多做畜生，仲咧有機會聽聞佛法啊！咁你仲好啲依法修行，嗰個此生，如果喺今生唔能夠度脱，唔能夠了生死啊，你就更向何生？度此生咧，你就留到边一生啊？去度脱我哋呢个生死痛苦咧？有人话：，哎，咁啊死咗咪再嚟啫嘛，十八年之后就好看啦。哇！你有咩担保啊？个边间保险公司保担保你噶？我哋个人死咗咧，唔一定做翻个人噶，系罪孽受报啊！你今生做到啲乜嘢罪孽，来世就受啲乜嘢果报，唔一定做翻个人。嗱，但系修行办道又只有靠人，如果唔系做一个人咧，系好难修到啊！受啲畜生啊，除咗食饭瞓觉，佢有咩？你俾佢食个麦板粉味咧，就好热，好热情，好接近你。如果你唔俾佢食啊，佢睬你系多余啦。睇佢你都就话，即系话畜生就如痴冇智慧，不懂佛法。佢除咗食嘢瞓觉，一无所思，好痛苦啊！我哋嘅人有理想，有思想，有智慧，有决定能力。所以我哋咧要信仰三宝，要信仰佛，要依法修行。咁我哋点样有法修行呢？就要请佛住世啦，要常常发心请佛咧长住世间。如果冇佛在世间咧，咁啊呢一个世间咧就系最痛苦噶。所以韦陀菩萨啊，佢哋三洲感应，本来四大部洲咁啊，东胜神洲、南禅部洲、西牟河洲、北俱卢洲，但系韦陀菩萨只系负东南西三洲，呢、这个北俱卢洲咧，佢就护法嘅，佢唔系北俱卢洲噶，佢系发心扶持，系东南西三个洲。咁啊点解佢咁偏心啊？咁佢系护法神嚟，咁啊奉佛嘅使命系扶持众生、扶持国土嘅噃。咁点解四大部洲里边啊，只系扶持东南西三洲， 呢個北區蘆洲佢唔扶持咧，你由於啊呢個北區蘆洲嘅眾生咧，佢個福報太大，嗱咁啊冇福報苦惱咧，等於話即係胃口奔馳，佢啲尚且來唔切啦，佢仲邊有時間去學佛聽經修行啊？固然係窮苦，係一種嘅災難，障礙佢學佛。咁但福報太好咧，太有錢啦，太舒服咧，咁亦都咧未必信佛噶喎。所以北區蘆洲嘅眾生，佢福報最大，人人都有福，身體又健康，生活又安定，社會又繁榮。咁所以又話咧，要風地有雨，有風要雨有雨，樣樣現成。所以你勸佢念佛咧，修行咧，信佛咧。亦都是很难，咁啊，既然冇人信佛，只是享福，咁咪就无散咧。知道嗰时冇佛法，因为冇人信佛啊嘛，佢就使乜去护法，所以佢就唔去护法嘅。佢系四大部洲之系东胜朝神州、南泉部洲、西河河洲和呢个东南西三个洲，北区龙山因为太有福啦。咁佢就唔去腐坏啦。认识时话咧，我哋嘅人生在呢个地方咧，又唔好太穷，咁啊亦唔好太富，在呢个穷富之间，你话佢难咩？佢又搞掂有生活喎。你话佢生活，佢亦都唔系话太过好好到真系啦吓。天上咁大个风，咁在咁嘅情况之下，如果佢风生水起。他们未必相信，等到他有什么问题灾难性发生的时候，你就可以劝他念佛，可以劝他信佛，可以劝他修行，他可能会相信。这些就是呢请佛转法轮的一种的好处，一种的功德。如果我们不请佛住世，这个法轮呢可能永远都推不动，永远都不动，我们就没有佛法听了。所以就服持服于上来请转法轮之后，其实我们要请佛住世了。那请几多佛住世呢？那么怎样请法呢？是不是那所有尽法界去用的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极微尘数诸佛如来，由呢段经文咧，差唔多每一个月都有嘅，就唔使详细解释，就只系烧下文啦。话所有啊，尽虚空遍法界十方就系横遍三世就系殊空，所有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嘅佛国土之中咧。每一个国土将个碎为微尘，每一粒微尘当为一尊佛个极微尘数的诸佛如来，咁啊证明国土又多，诸佛如来亦都好多，咁我哋都要识街咧，要请咁多个诸佛如来长住世间转法轮。道众生啦，嗰个张玉是念波涅盘嘅张，就张近，唔使点海咁个张，玉就上，是咧就是直，现就现出。嗱，波涅盘咧即系去世。嗱，其实从经上讲咧，佛咧系冇出就冇入噶，所以话诸佛不出世。就亦不入涅槃，以大悲愿力就示现嚟如是化啦。其实佛咧化身清净无形无相，边至有出世嘅来相？你有来先系有去啊嘛。咁既然来嘅相都冇嘅，就边至有去咧？但我哋家睇到佛咧，的确咧，佢生在印度迦毗罗卫国。可能八十岁咧，依照世间法都系唔上下嘅年纪咧，佢离开咗我哋，咁啊即系有来有去咯， 咁啊点解咧？就系梵蒂冈呢个大悲愿力啊，为着度众生，是呢一种咧系有生有死个方法，俾我哋众生咧睇下，俾我哋众生知道啊。那佛已经修行成功，成就无上菩提佛道，但佢都要走啊。那咁佛都尚且要走啦，咁我哋啲众生咧，亦不过四大五音暂时假合而成，但有成就一定有坏啊，有生一定系有灭啊，只系迟早。你今日唔有，就听日有。呢个礼拜唔有，下个礼拜可能会有。今个月、今年唔走咧，明年呢个月或者咧明年可能都会走啊。长短就不过差几岁咁嘅啫，唔会差得好多啊。总之系要走啊。咁啊，走咗就去到边度咧？咁就好难讲啊。就随业受报啊，冇得啦，你自己做主啊，冇得自己话我中咗去边度，冇咁嘅权啊，要随业受报。加埋示现波涅盘啊，即系大波涅盘。咁啊，大波涅盘咧，一般嚟讲咧，涅盘啊，即系去世，真真正正啊。正到呢个三德秘藏发生波嘢解脱，就名为叫做大波涅槃啊！加或示现咧，即系咧唔系话真嘅，系不过为着度众生，系示现呢种咧有心，如果亦都修行成功咧，入呢个大波涅槃，系示现。为道众生，为转法轮而已。我话将六事言波涅盘者，及及诸菩萨嗱，咁啊佛都要入波涅盘，有生一定系有死，佛都尚且如此啦。咁啊佛以下咧，最高级就菩萨，佢既然系正到等过菩萨啦。佢亦都啦，未曾究竟成佛，仲差一级。当然佢都要入灭啦，佢都会有去世啦。大家知道菩萨以下个小乘声闻、中乘嘅缘果，咁啊亦都系有生，之后就有灭噶，系冇法子话永恒不变唔变灭啊。一定有生灭，有行咧就系指呢个阿罗汉初果、二果、三果，一步一步咁嘅前进，亦都包括呢个圆果，佢系最初学嗰阵时，都系叫有行咧。嗱，咁啊无行咧就是、正阿罗汉四果阿罗汉，或者正到呢个圆果位，三界变思烦恼已断啦。不再受呢个三界生死轮回，喺三界之中咧，佢系个大圣人。如果我哋供养阿罗汉、辟支佛，亦都系功德无量啊！咁啊，佛会我哋请佢住世，你又希望佢转法嘅，乃至到菩萨声闻缘觉有学呢个无学嘅咧。我就都要请佢住世啊，目的就请佢转法啦。嗱，咁啊，乃至到超量啊，其他一切嘅善知识，嗱善知识咧，就我哋普通嚟讲就系嗰啲所谓大德高僧啦。嗱，好似近代嘅系圆英老法师咧，佢系我哋中国嘅灵岩王。嗱，咁啊，应慈老法师咧。他一生人讲八十卷花言，每讲一次就是两年先就可以讲，他在上海当年讲经的很出名的，我都叫做有缘听他几次讲花言经，就叫做很难得的了。但他有个条件， 你哪个人请他讲返八十年的，你不给我红包的，不是问题。那个什么条件啊，要带六十个学生啊，他有一间花园大学，他办一个花园大学呢，就在这个南洋医药公司的主人这个大厦里面，好像我没忘记了，我又教到六十个学生是教这个花园经，好像近代台湾啊是智光老和尚啊，是陆野县的药信老和尚啊，这些都是呢是这位应慈老法师花园大学学生来的，他们专门弘扬这个花园经，弘扬花园宗啊。咁所以呢，哪个人请他讲经呢？一部花园经八十经讲两年的，要附带六十个学生的，六十个人呢，衣食住行衣药都是由你这个请的人负责的。咁真的呢，不是大财团啊，的确不是那么容易负担啊，六十个人啊，衣食住行衣药都是由这个请的人负责。这个是应慈老法师呢，人家请他讲经是唯一一个条件，是他由我们中国啊花园做主，他的别号花园就讲花园经做主啊，这个花园经啊讲座呢，他是个主人，咁啊证明他对花园经啊对花园宗呢是好有研究的。那咁啊郑安子当年呢有一次从个大家，他的专门呢是研究物宗的，他是在当时即我对上去差不多四七年的年代呢，咁呢几位大德啊，如远老法师、应慈老法师同埋呢个慈崇老法师呢，系当时上海包括全中国系有名出类拔萃嘅大德高僧。另外仲有个四海四川啊，唔系唔错，四川能海法师，佢又系慈来，佢又系修密嘅，佢就来呢个上海呢，向这个玉佛寺啊讲这个比丘四分律，那么这些是出家人听的，在家人可以听的，是我们出家人看的。那么原因老法师的圆圆讲堂，我是读书的地方，为了亲近南海法师又放假，那么人人呢，我连坐车都没钱的，在家不知道解放西路够钱的，就大西路近着中国公园那头的，行到去静安紫竹佛寺啊，行到去圆圆路嗰头啊，咁啊都唔简单啊，即系行成大半个钟头啊！我哋食完早餐就去听经，听完经翻嚟咧，连晏昼都赶唔上啊！去厨房食嗰啲人哋压剩嗰啲饭嚟啫，压剩嗰啲餸嚟啫，系咁样听经噶，系咁样求法噶。咁啊，總算咧，喺嗰啲地方咧，係親近嗰幾位咧，係出類拔萃嘅近代中國高僧大德，所以咧係佢哋善知識啊。所以呢個龜山祖師講，佢話親近知識，如無路中行，雖不失依，就時時有潤啊。佢話我哋每一個參學嘅人，求學的人去親近那些善知識，就算你得不到個十份的好處，就是一份或者半份都好過沒有。那好像什麼，好像我們朝頭早那些人晨運啊，穿起鞋穿起襪，晨運呢在山上有很多那些草地的嘛，雖然佢夜晚冇落過雨，好似交匯藍天，大家都知噶啦。嗰啲草地裏有霧水啊，濕濕地噶。嗱，咁我哋將啲鞋著對襪，喺個草地咁行咧，雖然唔係落雨淋濕啊，但係嗰啲草地有霧水，你行咗一朝一兩個鐘頭咧，嗰啲鞋梗係濕濕地，個鞋面啊同埋你嗰啲襪咧，唔使講都係潤潤地潤濕嘅，你總有啲咁嘅潤濕嘅氣氛咧， 是沾染到的，譬如我们每一个佛教徒，包括出家在家的佛弟子，我们不停地去亲近那些善知识，每一个善知识都有它的好处，有它的特殊，即使我们自问如常就是了，学不到十足，但是呢你都学到少少啊，咁啊十分一咧，呢份一学到学一，十分一系一半啊，都好过冇啊，就好似朝头早咧响草地行，即使唔系淋湿身淋湿地行，但系嗰啲雾水咧，我就你可以沾染到嗰啲雾水咧，令你啲鞋系湿湿地，润润你啊，有啲水分啊。就是形容我们亲近善知识那种的好处。那么善知识呢，道众生呢都有顺就有逆，即是有顺住就有相反的。那我就讲一只相反的故事，顺住就是用字啊，比如说你就好啲用功啊，你就好啲修行啊，人生难得啊，一过咗咧就想修修唔到，呢个顺住嚟到开始教佢，呢啲咧系善知识，都会教都会讲噶啦。嗱，咁啊，亦咧就从前啊，有一位咧叫做慈灵禅师，佢就久仰当时有位叫做浑阳禅师啊，浑就三点水。一个我哋计数几多分几多分嗰个分啊，三点水一个分啦，我哋叫做分。阳咧就系阳光，阴阳阳光嗰个阳，我哋分阳禅师。咁啊，在当时咧系一位好有道德嘅禅宗大德，系出类拔萃嘅禅宗大德。咁呢个慈灵禅师咧，未曾成功之前。即是未曾呢出名之前啊，咁啊好仰慕呢位大德，咁佢就要亲近佢，就唔系净系一个喎。咁啊当时呢佢有好多同学都系仰慕呢一位浑阳禅师各种嘅道风高远，咁啊一齐呢去亲近佢。嗱，咁啊，依情依理啊，呢个浑阳禅师咧，咁啊有咁多人亲近佢啊，人哋嚟到咧，都要招呼人家瞓觉食饭嘅，所谓食宿啊最简单都要招呼下人咧，佢唔睬。咁啊，慈明禅师带嗰啲一班同学啦去到咧，佢唔见佢，不得已啊，亦都唔知佢住喺边度。嗱，咁啊，佛殿咧就好大嘅，通常佛殿有四有个走廊嘅，咁啊，佛殿夜晚都系三门都入唔到去噶啦，咁啊，你又唔知嗰个住啦，咁啊，呢班人咧咪瞓喺嗰啲走廊打地铺，瞓喺个地下瞓一晚嘅。嗱，咁第二朝你食早餐过堂啊嘛，咁亦都唔知佢过堂，咁啊，好礼貌喎，知佢叫贵宾室，啊，即系上下堂。贵宾室咁啊，食着斋咁啊，应该就好招呼啦。但系唔系噃，要佢俾咩又食啊？一碗一碗系最靓嘅烧酒，唔系茶唔系水啊。咁啊，一盘一盘装住嘅，唔系猪就系鸡。哇！咁啊，嗰班参学嘅，我哋久仰你嘅大德噃。久仰你的道风才至嚟亲近你啊！咁我哋嚟到你唔招呼我哋，不但而我哋昨晚打地铺瞓地下，咁啊今朝请我哋食个早餐，我哋正常都系食粥嘅啫，或者送一啲梅菜或者豆腐渣，算系好好噶啦。咁你居然咧用呢个酒肉嚟俾我哋食。嗱，咁啊，一般人睇唔過眼啦，因為你有咩道德啫？咁啊，一窩蜂啊走曬啦，咁啊，走正咧呢個慈明啊，佢有慧眼啊，佢睇到啦，呢個浑阳禅师就考驗佢哋噶，所以其他同嚟嘅人咧，幾十個咧，全部走清光， 佢一樣留低，咁啊佛陽禅師趕住就出嚟望下咧，佢哋咩咩嘢咁笑啊？佢話我一杯酒，一碗肉，佢送走曬嗰啲孤魂惡鬼啦。佢話你咧總算好，指住禅慈明禅師講，佢話你總算係唔係孤魂惡鬼之一，唔使俾我趕走。佢你可以留低。我可以得教你，咁所以你话呢啲咁样嘅故事咧，要睇下暗示我哋一个出家人咧，一个在家居士都可以去亲近一个大灯咧。你唔好净系睇佢表面，或者佢故弄玄虚嚟到考试下你啊！我哋佛陽禅師咁样，唔通佢称为一方嘅大灯啊？称为禅师啊，唔通佢唔明白呢个道理咩？有人嚟亲近佢啊，佢点可以用酒用肉嚟招呼啊？佢就睇下你哋咩心态，所以佢就讲：佢话一杯酒，一盘肉，将当咩孤魂魔鬼啊？佢将嗰啲孤魂魔鬼咧，冚唪唥送走晒，送晒啦，我就留低你呢一个，都仲有眼光吓。咁就當你孤魂惡鬼吧，就收留佢，就教佢。所以慈明禅師後來學成功啦，佢亦都係當時一位咧係出類拔萃、好有名嘅禅宗大德，叫做慈明，慈悲嘅慈，光明嘅明，佢哋慈明。嗱，咁我哋從佛教呢啲咁嘅因緣故事裏邊咧，我哋明白到。咁啊，請佛住世，親近佛本係最好嘅。退而先其次，菩薩聲聞羅漢亦都係最好，但係都唔係容易得到。我哋有幸啊，我親近嗰啲善知識。嗱，善知識咧好難求，都唔係咁容易啊。我哋咧要自己咧有慧眼去睇通睇透。去親近一個善知識，好地咧依傍佢，你先至可以學有所成，係道業精進啊！所以話我請佛住世之外咧，佢要將肉先入啲盤啦。咁啊，菩薩聲聞緣覺，我哋都要請啦，請佢住世做眾生啦。如果連聲聞緣覺啊，佢都要入滅，唔在世間啦。我哋退而思其次咧，一切嘅善知識，包括出家在家嘅善知識啊，我都要勸請佢住世啊。嗱，好似呢個《花言經》啊，教我哋講《花言經》啊，亦都做《花言經》啊。師姐同志五十三餐，唔係個個都係出家人嚟噶，咁啊亦有咧。居士咁亦都有啲个职业咧，唔系几正当添噶。嗱，咁呢啲都系属于啦吓，你哋做翻嘅应该知道，唔使我讲嘅，因为我好少做翻嘅，好少睇添，亦都系曾经咧叫做咧听过啊、睇过啊，仲记得。咁啊，五十三贪、五十位三位善知识里边咧。當然有高僧大斗嘅普賢菩薩，就是、多師嘅大菩薩，但係亦有咧外道，咁啊亦有咧職業唔係幾好啊！即係我哋社會上都唔容許有啲職業啊，係唔係幾好嘅職業？咁啊都有啊，咁啊善財童子咧都去親近啦，五十三餐裏邊，其中亦都有呢啲咁樣嘅人。亦都可見我哋咧，每一個參學嘅人去親近嗰啲善知識咧，我哋要睇佢個好處，你就唔好俾佢呢個短處咧，咁啊影響到你。如果你淨係睇人哋個短處，唔因人哋個好處咧，損失嘅係你自己啊！所以呢處咧就係話要請佛住世。如果我有涅槃咧，佢哋思其智啊，菩薩聲聞緣覺，佢哋如果都入面啦，去世咧，再退一步，一切嘅善知識，我都悉皆願請， 望入涅槃啊！我就系讲呢个修学十大愿望嘅人，我即刻咧劝佢哋，请佢哋咧望入涅槃，唔好去世啊！唔好入涅槃，唔好入呢个不生不灭嘅寂灭地啊！要长住世间，要久住世间啊！咁所以我哋出家人哥啊，嚟生人咧，就系、是、一句话：，唉，咁啊，祝法师啦，久住世间，望有佛法啊！咁呢两句虽然口头禅，你亦都系根据呢啲经文嘅意思咧而嚟嘅。我话我释迦要请佢哋咧，就望入呢盘，唔好咧入于呢个涅盘，希望佢都救住世间，主持佛法，化度众生，咁就众生有行啦。嗱，咁讲到呢处咧，系踏着九点钟，咁啊向下咪着，赋予人明天晚上啦。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心极乐国， 同心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